弗洛西娜眉飞色舞，对阿巴公说：您跟玛丽亚娜的婚姻真是太妙了，玛丽亚娜不爱小伙子，专爱老头，不爱乱花钱，就爱给丈夫攒钱，结婚还能带来不少嫁妆。阿巴公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这事儿定了，今儿晚上为了小女的婚事，请昂塞莫爵爷吃晚饭，也请玛丽亚娜一起前来。弗洛西娜一听，心里边开了花，以为谢钱是拿定了。可不管他怎么暗示，阿巴公就是不搭茬，气得弗洛西娜盯着他的背影大骂：一毛不拔的老狗，让鬼抓了你去，钱串子。请客对阿巴公来说是件要命的大事，他把厨师雅克、跟班荞麦杆、干鳕鱼和女仆全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今晚请客必须做到两个字：省钱。谁多花了一个子儿，谁就是傻瓜、混蛋、坏包。雅克厨师本想大显身手，却挨了主人一顿训斥，憋了一肚子气。偏偏这会儿法莱尔又帮着阿巴公数落了他几句，气得雅克暗想：哼，好小子，有机会我非给你上点眼药不可。不一会儿，弗洛西娜先把玛丽亚娜带来了。阿巴公一听小美人来了，顾不得许多，赶紧接见。玛丽亚娜心里想的全是阿巴公的儿子克莱昂特，哪有阿巴公这个糟老头，但是迫于贫困和母亲的压力，不得不来。阿巴公一见玛丽亚娜漂亮的脸蛋儿，眼儿都直了，马上肉麻起来。玛丽亚娜对这老色鬼的腻歪劲儿就甭提了。正好克莱昂特爱丽丝来见后母了，克莱昂特见到这后母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啊，但是又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极力地表现出热情、亲切、尊敬的神态。为了报复父亲，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父亲的钻石戒指送给了玛丽亚娜。心疼的阿巴公差点晕过去。祸不单行，这时候干鳕鱼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哎，老爷出大事了，您的两匹马脱掌了。阿巴公心疼的一跳，丢下了小美人，赶紧匆匆地跑去处理。克莱昂特趁父亲不在，大胆地在玛丽亚娜面前表露了自己的爱情。听着那动人肺腑的言语，玛丽亚娜心潮翻涌，重又鼓起了爱的勇气，连弗洛西娜也被两个人的纯真恋情所打动，表示愿意帮助他们的姻缘。阿巴公从马掌店回来，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儿子和玛丽亚娜从不相识，为什么会那么热情？会不会……阿巴公老奸巨猾，想出了一条弄清真相的妙计。阿巴公一回家，马上把克莱昂特找来，鬼称自己对玛丽亚娜毫无兴趣。克莱昂特一听，以为是有转机，当即就把心中的秘密向父亲和盘托出。阿巴公得知果不出自己所料，大怒，马上翻脸，要么放弃继承权，要么放弃玛丽亚娜。 可怜他，这个时候才真正了解父亲的无耻卑鄙，决心斗争到底。就在阿巴公跟儿子争吵的同时，小机灵鬼阿健为了帮助克莱昂特报复老头子的侮辱，悄悄地从后花园偷出了阿巴公的命根子，装有10,000埃居的匣子。当时全家都听见了阿巴公的狂呼乱叫，仿佛天地对于他都不存在了。他进入了完完全全的疯狂，抓贼抓贼抓杀人犯，我死了，全完了，我是谁，我要告状，拷问全家的人，仆人，儿子，女儿，还有我，我要把人人都绞死，如果找不到钱就绞死我自个儿。阿巴公原本是为金钱而生存，丧失了财产对于他等于丧失了灵魂。阿巴公丢钱的事闹大了，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来到他家进行调查破案。阿巴公脑袋全晕了，要把全城的人都关进监狱里，但是他根本提不出什么线索。雅克师傅脑袋瓜子一咕噜，坏水来了，自告奋勇说自己知道谁偷了老爷的钱。阿巴公一听，耳朵马上立了起来，不用雅克告发，他已经把钱匣子所藏的地点样式全都说了出来。雅克万分高兴，一口咬定是法莱尔偷了老爷的钱匣。一听这话，阿巴公鼻子都冒了烟了，想不到自己最信赖的人竟要捅自己的心肝，一把揪住法莱尔，劈头盖脸的恐吓辱骂，让法莱尔赶紧交代。法莱尔不明所以，以为自己与爱丽丝的恋情暴露了，索性向阿巴公倾诉他对爱丽丝的爱慕之心。阿巴公越听越不对劲儿，气上加气，火上浇油，他对爱丽丝骂道，下流种子，不争气，居然会看中这么个贼骨头，做梦，非让你们上绞刑架进监狱不可，快还我钱。正闹得一团糟的时候，昂塞莫爵爷赴宴来了。高贵的昂塞莫得知真相以后，首先表示，如果爱丽丝的心已有所属，自己绝不娶爱丽丝，绝不拆散鸳鸯。阿巴公此时心全在钱匣子上，对法莱尔的辱骂用尽了肮脏的语言。法莱尔忍无可忍，就亮明了自己高贵的出身。真是无巧不成书，昂塞莫爵爷原来就是法莱尔的父亲，玛丽安娜是法莱尔的妹妹。16年前因为动乱全家失散，今天因为法莱尔吐出真情，才得以父子兄妹相认。昂塞莫爵爷搂着一双儿女，无限感慨，天哪，神力真是无边，孩子们拥抱我吧，让你们两人的欢乐和我们亲家的欢乐打成一片吧。可是阿巴公这个掉进钱眼里的人才不会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呢，他仍旧在大喊大叫要他的钱匣子。克莱昂特觉得是时候了，便对父亲说，如果他答应自己与玛丽安娜的婚事，便马上把钱匣子还给他。阿巴公一听钱匣子有了着落，心都快跳出来了，满口答应，只要把钱还给我，谁跟谁结婚全行，不过别想从我这儿拿一分钱。昂塞莫爵爷今天与亲人团聚，十分的激动， 他表示，一切结婚费用全归我承担。阿巴公简直如同见到了上帝，不厌其烦的一项一项的要求，一切费用都让昂塞莫出，这位爵爷都一一的答应了。这时候警务员提出自己录口供的费用归谁出，阿巴公脑筋一转，一把拉住亚克，刚才是他瞎告状，现在你们的钱我不出，这个人交给你们，绞死他算了。亚克吓得汗珠子噼里啪啦的直掉，苦苦的求饶。可要让阿巴公发善心，等于从老虎嘴里头抠肉渣。最后还是昂塞莫爵爷大发善心，表示一切费用全写在他的账上，结束了一场争吵。至此有情人都成眷属，离散得到团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阿巴公突然怪声地叫道，我呀还是去看看我的钱匣子吧。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7世纪杰出剧作家莫里埃的剧作《牵令人》。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虎符》，原剧作者是我国现代和当代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他创作了《屈原》等十多部剧本，《虎符》通过战国时期窃符救赵的故事，歌颂了正义，谴责了侵略和投降行径。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虎符》，改写李春熙，演播周正。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秦昭王的数十万大军围困了快两年的赵国都城邯郸，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有五个人骑着马潜出了城外，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向围城的秦军营地靠近。马蹄声骤然响起，这支轻骑队像利剑般地冲进了营地。在疲惫不堪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轻骑队已经突破重围，消失在浓密的夜色中了。几天之后，这五个人来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原来这是一对赵国的女兵，为首的是平原君夫人，他们是受赵王和平原君的委派来向魏王求兵解围的。平原君夫人是魏王的异母妹妹，姓林君的亲姐姐。她到来使魏王和信陵君暂时中断了关于发兵救赵一事的争论，一起来见母亲魏太妃。魏太妃正在和魏王的宠姬如姬议论着赵国的战事，一听说平原君夫人回来了，两个人急忙地出来相迎。在这样的形势下，亲人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伤感。大家坐定以后，魏太妃急切地询问起邯郸那边的情形。平原君夫人说，邯郸已经危在旦夕，粮食已经没有了，猫狗和草根也快吃干净了，许多人饥饿而死，武器也在一天天的减少，赵国的人民天天都在盼望着救兵啊。几个月以前就听说魏王派晋鄙将军统领着十万大兵来救邯郸，但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仍然按兵不动。这些天来啊，魏王听腻了信陵君发兵救赵的种种议论，他心里早就拿定了见死不救的主意。听了平原君夫人的话，魏王铁青着脸说，你们赵国的几十万大军都没有抵挡住秦军，晋鄙的十万人又有什么用啊？为了魏国的安全，我不能引火烧身，所以我才叫晋鄙不要去惹怒秦国。信陵君想必须利用阿姐回来这个机会再来劝说魏王发兵救赵。信陵君尽量的以缓和的语气说，阿哥，不是我还要和你争论，救赵国实际上 也是救我们魏国。秦国向来是远交近攻的，只要他灭掉了赵国，就一定会来进攻我们魏国的。 魏王傲慢地说，赵国除了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已经派人去劝赵王和平原君了，叫他们聪明一点，快些向秦国屈服，以免灭城之灾。这是我们魏国先前曾经做过的嘛，赵王为什么不听呢？ 信陵君说，秦国是虎狼之邦，先前的长平一战，赵国也曾向秦投降，结果秦军还是残酷地屠杀了赵国450,000人。如姬这时候也插嘴说，照道理讲，赵国这时候求和一定是灭亡，不求和倒还有一线希望。 胡说！ 魏王憋了半天的怒气，这时候正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儿。 他转向众人， 赵王既然不听我的劝告，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反正我是一兵一卒，也不会派去救援的。 魏王专横无情的话，熄灭了大家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平原君夫人谢过了魏王的挽留，决定明天即返回赵国。信陵君随即提出要亲自带领3000食客送姐姐回邯郸。魏王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他捏着如姬的衣袖， 来，我的小马，咱们走。 说完拂袖而去。信陵君要带3000食客去邯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梁城，第二天一早，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城东的仪门外，他们在道神祠前的供桌上摆下了践行的酒爵，等候着信陵君的车队。平原君夫人的车过去了，信陵君食客们的车一辆一辆地过去了，300多辆车上人人都是一副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昂扬悲壮的神情。送行的人群中不时地发出了一阵阵的感叹。仪门监着侯莹，这个信陵公子的知心朋友年已70，却依旧气概凛然，他在努力保持着送行队伍的秩序。最后戎装佩剑的信陵君步出城门，送行的队伍顿时鼓乐齐鸣，侯莹代表众人祝公子路途平安，马到成功，凯旋都门，并奠酒三杯。众人唱起了祖剑之歌，期望公子救下邯郸，也拯救魏国。听着众人那充满期望和信赖的歌声，信陵君热泪盈眶，他拱手向众人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把我看得太珍重了，我感谢你们，此去无论成功与失败，我的生命是准备奉献给你们的，请各位珍重。信陵君向等在远处的车辆走去，他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拱手，人群中发出了一片抽泣声。车队在奔驰，一个问题突然涌现在信陵君的脑际，以自己对侯莹的看重和了解，侯莹此次应该是和自己共同赴难的，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冷淡呢？ 是不是他有什么高见，而我却没有向他请教呢？信陵君又想到，临别的时候，大梁人民对他的殷切期望，食客们中也有些人在埋怨此行是以卵击石，是要白白地牺牲掉这批魏国的精英。于是信陵君传令车队当晚在沂门村宿营，暗中约了好友朱亥，夜里潜回大梁访问侯嬴。朱亥是大梁城有名的屠户，40多岁，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一脸的络腮胡子，常用的兵器是70斤的大铁锤。一轮圆月把冷清清的光辉洒在沂门外，四周静寂无声，只偶尔听得几声犬吠。信陵君和朱亥着黑衣大帽，半遮脸面，悄悄来到道神祠前。信陵君见到侯嬴以后，坦诚地讲了他的疑虑，并求教是不是有什么救赵保卫的高见。 我早就料到公子会回来问我的。 侯嬴沉吟了片刻，就和信陵君低声地嘀咕起来。最后信陵君踌躇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倒还周全，就试试看吧。侯嬴转去，不久他那个在魏太妃处做侍女的女儿便假托魏太妃找如姬夫人有事情，把如姬请到了沂门外。信陵君见黑衣遮身、黑纱蒙面的如姬走来，便迎上前去说，君夫人，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请你出来，实在失礼得很。不过也实在是因为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要请君夫人帮忙。如姬夫人摘去黑纱，望了一眼信陵君，说，你记得我的父亲被人毒害，魏王3年里也没能够找到凶手，最后还是你帮我报了这杀父之仇，此恩我是一直在寻机图报的，为此就是需要我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如姬夫人，这件事也差不多要用到君夫人的生命了，我现在需要能够调动近比军队的兵符，就是那伏虎形的兵符，有了这虎符，我就可以带近比的10万大军去解救赵国了。这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这虎符放在哪儿，不过我拿到以后怎么给你呢？如姬略一沉思，又接着说，这样吧，明天我要去给父亲上坟，就在那儿交给你吧。那就请君夫人多保重了。信陵君向如姬道了别，望着如姬隐入城中的身影，回想着侯嬴刚才提出的整个计划，信陵君的心情沉重的像压上了一块巨石。晋鄙将军是父亲曾经最为倚重的一位老将，可是按照计划，如果他见了兵符仍不停调动的话，就不得不处死他。为此侯嬴已经说了，一旦听到晋鄙牺牲的消息，就以自己的死来承担这个责任。事发后肯定还会危及到如姬的生命，说不准还会牵累母亲。想到这些人的灾难和痛苦，想到朋友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信陵君禁不住潸然泪下。当天夜里， 如今悄无声息地潜回魏王的寝室，灌醉了魏王，轻轻地打开了魏王的铠甲匣，半边虎符果然在里面。如即把虎符用香帕包好，藏在身上，在魏王的鼾声中静静地等候着黎明。第二天，在大梁城郊的一片高地上，伟岸挺拔的白杨像一个个卫士回栏围绕着一个隆起的坟台，如姬的父亲静静地长眠在这里。信陵君身着农人服装，头蒙蓝巾，站在坟台上，正倚着一柄锄头向大梁城远眺。天刚亮，他就来到这儿等候如姬。如今已经是中午了，心里不免焦急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只见侯莹手里拿着一柄扫帚，仓皇地跑来了。出了岔子了，公子。啊，怎么，如姬夫人被发觉了吗？啊，不是，是国王来了，国王陪着如姬夫人一起来了。信陵君当机立断，他让侯莹留下，自己先到树林里边去换下了浓妆。在两名手持长矛的卫士护卫下，魏王和如姬来到坟前。假作打扫坟台的侯莹叩拜了国王和王妃，如姬缓缓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为了掩饰心中的焦急，也为了等待时机，他把带来的一大把桂花慢慢地插在父亲的坟前。信陵君在林中换下了浓妆，穿上了长服。当他回到坟前的时候，侯莹和两名卫士已经不见了。信陵君平静地走上前去，向魏王和如姬拱手施礼，如姬也像往日那样还了礼。信陵君决定借此机会再向哥哥进言，劝他发兵救赵，同时等待着如姬的暗示。信陵君从容地向魏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个国君应当爱护人民，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兄弟手足，相互亲爱，互相敬重，这样就能治理好魏国。魏国是中原的心脏，应当团结各国，合力对付强秦，从而称霸天下。魏王粗暴地打断了信陵君的话：这可是一个美丽而宏大的梦啊，不过要实现这一切，便是须得你来当皇帝了。信陵君听到这话，心中顿觉凄凉，只好默然不语。魏王更加暴怒地说：你和你的食客们都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徘徊不去，你是为一个女人吧？你是爱如姬的吧？是不是？这突如其来的质问使信陵君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他望了望平淡自若的如姬，无言可答。魏王故作宽容地说：我不需要你回答，我已经派卫兵和侯莹去沂门村去叫唐随这老头来了，他不是很有些个勾魂摄魄的法术吗？你不就是靠了他的法术才让杀死如姬父亲的凶手自己吐露真情的吗？我今天就要如法炮制，让如姬吐出你们的私情。信陵君 与如姬面面相觑，两人心里都已经感觉到交虎符的机会看来是没有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焦躁难耐的魏王突然要如姬前去催侯赢和唐随他们快来。如姬顿觉眼前陡然间升起了一片光明，这真是天赐的良机啊。如姬迅速地瞥了一眼信陵君，快步走去了。如姬走到半路，便迎面遇上了返回的侯赢等人。如姬避开了两名卫士，偷偷地将一个手帕包交给了侯赢。侯赢会意地立即将包贴身藏起。由于侯赢早已经和唐随打了招呼，所以与信陵君非常要好的唐随先生并没有真的对如姬施用催眠术，结果魏王一无所获，而如姬却借此机会假作中了法术，指斥魏王不把他当人看，只把他当成马，当成玩具，并当众揭露了魏王派人去通知晋鄙，要他杀死信陵君和3000食客的阴谋。暴跳如雷的魏王毫无办法，只得把唐随抓起来，并威胁信陵君，今天必须离开大梁，否则叫派兵剿灭他们，然后狼狈地逃回大梁城去了。信陵君从侯赢手中拿到了这半面虎符，真是喜出望外。他充满了深情地向着如姬离去的方向拱手摇拜：“如姬夫人，聪明、勇敢、贤德的夫人啊，我感谢你。”信陵君得了调兵的虎符以后，立即率领食客们星夜兼程，不久就来到了晋鄙的驻地，把一切布置停当。信陵君带着大个子朱亥径直来到了晋鄙将军的帐中。信陵君拿出了半边虎符，与晋鄙手中那半边合上之后，就传达了魏王要信陵君接收晋鄙军权的谕旨。果不出所料，晋鄙这个倔强的老将显出了疑虑：魏王不是不信任信陵公子了吧？而且刚刚还接到了魏王的传令，让消灭公子和他的3000食客，怎么可能又让他们来接管自己的军队呢？于是晋鄙就对信陵君说：信陵公子，虎符是对上了，可我还得派人直接向魏王请示之后才能交权。这时候站在晋鄙身边的朱亥还没有等候信陵君开口说话，就袖管一挥，那柄藏在袖管里的大铁锤就打在了老将军的头上，顿时脑袋开花，倒地身亡。晋鄙一死，帐中将士立刻哗然。信陵君朗声地说：老将军不听兵符的调动，发兵救赵之事又不容迟缓，故此不得不处决了他。接着信陵君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不愿去攻秦救赵的可以回家，此外凡父子兄弟同在军中的，父兄必须回家，独子也必须回家。这样一来，10万大军虽去了2万，但信陵君手上却有了8万毫无后顾之忧、齐心攻秦救赵的精锐部队。他略事整顿之后，就满怀信心地率军向邯郸进发了。就在信陵君胜利进军的时候， 大梁城内那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了。中秋节之夜，圆月如盘，信陵君府邸灯彩满庭，魏太妃和如姬正在欣赏着宫女们的歌舞。突然，被遣散回大梁的老弱孤独们带来了信陵公子杀死晋礼夺取兵权的消息。魏太妃又从如姬嘴里了解了窃符的经过，他们都清楚，一片惨云就要来遮住这皎洁的明月了。如姬要去自首，太妃急忙阻住他：“你是我的恩人，是赵国和魏国百姓的恩人，你不能去自投罗网。”魏太妃果断地决定派自己的侍女裴如姬从后门逃走，找到侯莹以后，请他再设法把如姬送到信陵公子那儿去。如姬从后门刚走，魏王就率兵冲进了庭院。为了保护如姬，太妃毅然承担了窃符的责任，用儿子魏王所赐之剑自杀了。但是太妃的一个侍女在国王的威逼下还是供出了如姬窃符的一切详情。气红了眼的魏王愤怒地下达命令，把信陵君家斩尽杀绝，烧毁宅院，立即到仪门抓住如姬和侯莹。大火很快烧起来了，信陵君府邸到处都是尸体。从仪门传来了报告，说侯莹已经自杀，如姬夫人不知去向。魏王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把大海的水抽干，也要把他给我抓回来。”此时如姬夫人正站在父亲的坟台上，眺望着大梁城头的火光。她知道那燃烧的就是信陵公子的住宅。她没有跟唐随和侯女去邯郸，因为她明白，尽管自己可以得到信陵公子的保护，可别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为了儿女私情才做出这些事的。他不希望这样，他不愿因此让信陵公子蒙上污秽。如姬下定了死的决心，就在大梁的一些百姓涌来要救助他的时候，如姬把匕首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发白的天际处，突然出现了信陵君的幻影。公子，保重。倒在血泊中的如姬，用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说出了这句话。这时候，天边的幻影，化作了一片